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啦，咁你新西，喂，究竟我哋嘅阿明爷点算好呢？ 佢都幾難退嘅，即使佢即係我聽到人講啦，我未即係證實咧，佢話佢都感性上佢覺得應該係即係可以讓下李卓人嘅咁樣，因為李卓人即係都會有人拯救㗎啦，咁即係 more or less 係咁嘅情況。 因為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即係而家工黨咧係區區都大鑊，你阿何秀蘭死啦，係咪？咁阿胡翠珊唔使講啦，咁阿張超雄亦都大鑊啦。啊，即系都好大镬啊！咁啊，而家剩翻呢个工党呢个李卓人啦， 四区死剩佢一个。 四区其实今日个大型民调死晒噶啦， 死晒嘅全部都 个大型民调系死晒噶啦。咁所以咧，唯一可能救到嘅咧就系新西啊，即系李卓人。 新西系最易救噶啦， 系啦。咁同埋佢自己喺新西都有啲组织能力啊嘛。咁变咗就话即系最后希望咯，系嘛？咁变咗就系话你美籍嚟计。其实新西已经是沦陷咗㗎啦，即係保唔到过半㗎啦，即係你九席都咁你要救嘅可能就係佢即係同埋阿明咁啊美籍嘅仲有黄俊杰，咁当然我哋係唔会期望黄俊杰入到啦，咁黄润达都冇机会啦，其实都咁你冯检基就死得㗎啦，其实而家得两隻嘅啫，咁就只能够保下李卓人喎，係咪 李卓人系5%。 咁而家我哋睇翻个大型民调就系李卓 人，我完全唔明白咯。所以我觉得今次香港研究协会有少少 fake 嘅成分咯。朱海迪得 2.9， 黄俊杰 2.7， 即系你觉得朱海迪都系稳嘅？ 1、2、3、4、5、6、7、8、9，9 就系何君尧。之前李卓人系冇问题，郑松泰再对上郭家麒。 喂，你觉得何君尧稳唔稳阵呢？虽然佢有吓、啊，即系中联八嘅 blessing。 唔系、啊，但系几个民调都佢系入局嘅，完全冇问题。 即系完全唔受呢、這个丑闻影响， 同埋都你知道选举嗰阵期间啲新闻，哇，大佬一日就任亮宪，一日就何君尧，一日就 消化唔到。 黄毓民打呢个梁天琦。边消化到啊？ 01嗰边就研究过，其实何君尧嗰边咧，基本上系放弃晒啲乡试票，然后就全力喺葵青区嗰啲经民联嘅议员、嗰啲议员庄脚嗰度攞票翻嚟嘅，所以其实嗰啲票系够 cover 佢去到入閣。咁如果你讲紧将何君尧整走咧，就几乎冇乜可能噶啦。咁至于第九席系边个，你反而谂救李卓人定系救其他人啦、 啊。同埋有个现象啊，新界东咧选民系聪明啲嘅，因为就算喺区议会选举嘅战绩咧都系非常之好啦，系咪好亮丽啦？区议会新界西系特别差嘅。你谂下，民主党嘅葵青个老巢都俾人一夜铲起啦，唔好话何俊仁自己即系亲自压阵嘅屯门乐趣都系落马。 即系新界西咧，可能系啲即系啲低教育或者低收入人士咧，系比较多一啲嘅， 比较容易受蛇斋饼做 嘢，比较容易嘅，系啊。新界东就比较即系一啲新进嘅中产家庭比较多。 头先我讲朱海迪嗰个现象咧，我都讲过咧，佢系即系贴合咗成个即系何君尧事件个乡黑家。黑社会嗰样嘢咁，所以佢今次嘅形势咧，就真系好似即系民主动力嗰个民调咁咧，其实已经系稳入局噶啦。即系初时我都觉得奇怪嘅，系嘛？后屘睇住，哇！佢呢个零礼拜十日到就哇，叭叭声，开头 系啊， 开头你嗰啲都系误差范围里边嘅4455喺度徘徊紧出局入局，后屘叭叭声已经去到89，咁好几肯定咧，即系佢都系冇问题嘅。 郑松泰都应该冇问题噶， 真系大镬！郑松泰咁都冇问题。 郑松泰冇问题嘅话，我哋就唯有咧，即系睇住呢个阿郑松泰，即系夺咗权之后，点样去即系吓，即系 负， 即系反呢个阿黄杨达骨啦。即系呢个就我哋只能够系即系吓，叫做系自我安慰啊，咁样样等食花生咁样样啊。 但问题系郑松泰系何君尧第二，喂，你失住新界西，你真系有排受嗰啲人。 你最大嘅问题边度咧？新界西，你救得李卓人嚟咧，可能是郭家麒嘅死，真系噶。你郭家麒又系噶，开头好鬼高噶嘛，李卓人又好鬼高噶，系咁上滑梯咁落去噶。 4.9而家， 而家咧，你民主动力个民调咧。 我唔知你堅定留啦。其實全部都係誤差範圍裏面嘅。阿銘四、阿麗仁五、黃潤達四、黃俊傑三、馮檢基三。 唔係，但係你去到呢啲全部都係誤差範圍嘅時候咧，比拼嘅係咩咧？比拼嘅就係組織能力啦。 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公民黨國家其實比較相對比較穩陣，因為佢嗰、那個佢嗰、那個喺佢嗰個喺嘅政治光譜裏面咧。佢係比較獨特㗎，因為你諗下，黃潤達、李卓人、黃浩銘，甚至馮檢基，全部都係走基層中間偏左路線㗎嘛，全部都爭緊票，其實就係重疊㗎。反而係國家其實一個中產嘅候選人，佢係唯一一個。 不過佢唔係好 presentable 到，佢係一個好恰當嘅中產啫。 但係佢公民黨嘅排頭 係 所以佢係比較獨特，係 set 即係同佢其他嗰四個咧係。即係切開咗嘅，變咗佢融交融交較為容易啲。 不過我就借呢個機會啦，呼籲啲左膠啦，我真係覺得朱凱廸冇問題㗎啦。即係我真唔係善鳩佢啊！即係如果佢輸嘅話咧，我哋都可以，我真係以後都退休㗎啦，真係。 同埋你見到今次選舉，你見到一啲傳統嘅中間偏左嘅，即係嘅候選人咧，都係好唔掂嘅。工黨啦，啲街工又唔得啦，社民連又 係偏左嘅， 但係呢一個 左翼冇曬嘅 呢個路線咧。即係除咗朱凱廸同埋阿劉小麗兩個獨立之外，其實全部都係瓜柴㗎喎。其實呢個喺呢個現象都幾值得去深思。 唔係，但係你選人離唔離己呢？咁你其實講真，我哋唔計陳雲啦，即係陳雲我好存疑啦，即係叫穩陣嘅本土派，即係青年新政連埋呢個葉普城之內，加加埋埋都係得三席啫嘛，係咪？喂，你做咁多嘢先得嗰三席，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你左翼咧系全军覆没咁滞， 差唔多全军覆没啦， 真系完全系选人不利己。 喂，老实讲，就算你话香港研究协会又好，而家港大嘅民调都好，唔识判断啊。如果我系新界西同新界东嘅选民，系嘛，我只系跟翻我自己 系。系啊，跟翻我谂，戴耀廷都会即系佢哋。 戴耀廷唔好搞啦，赖你一世噶，你都同关行噏嗰两句就大家已经觉得好紧张啦。 唔系咁， 系咪？ 但系我觉得有一样嘢大家可以即系去嘗試去做嘅，就係其實係都係等到好夜先投票咯。等到好夜投票嘅話，你即係中共都唔知點搞嘛，即係講即係中聯辦。 我哋冇做 exit poll 啊嘛，哥。 唔係佢冇做 exit poll， 幾夜都冇用㗎。 但係佢唔會佢調唔切㗎嘛，起碼你搞亂佢嗰個咩先啦，即係起碼就變咗令到佢嗰個變數啊，佢嗰個 uncertainty 啊，係相對多咗。 嗱，你諗下。你喺誤差範圍裏面隨時都有兩三啦，尤其是新界西。如果你將李卓人嗰個名次係同即係何君瑤啊嗰啲攝上去呢，因為而家李卓人五嘛，如果係六七嘅話呢，入到名單呢，你唔使啲人搶救李卓人。你一搶救李卓人呢，可能就出事㗎，亦都會。即係我唔係話唔撐人啦，我都覺得即係獨立公會要有一段其次㗎，佢都係支聯會嘅 icon 嚟㗎，佢係唔瓜得㗎。即系吓死你啊，大佬！工党瓜埋啊，大佬！即系左翼重新组合啊，叫我哋屌！即系跟阿朱凯迪同刘小丽做大佬大姐啊，大佬！我哋全部 喂咁，所以其实系好鸡肋嘅，即系你变咗就系话。 咁其实讲真，其实讲真，你睇到咧就系成个左翼喺呢几年对于本土思潮个回应系做得极为唔够， 系 变咗你 咪靠花生台，變我喺度收噏下咯。系嘛？我又冇咩做研究，屌真系。 因为你喺成个本土思潮里边咧，你系失咗语啊，完全系 冇咗话语权， 冇咗话语权啊，变咗。 你一讲全民退保，人哋就话屌你搞掂人口政策先咯。喂，咁多每日150个人涌埋嚟香港。 唔系，但系咁讲，我觉得要化解呢个问题都好简单嘅。我哋而家选紧举，你讲人口政策乜乜物物咧？喂，而家我哋咁多新移民，你受唔受嗰啲人嘅票啊？啊！喂，我哋而家喂人口政策就系咁样样啦，你俾唔俾嗰啲人投票啊？喂，而家你嗰好多新移民都投票噶，你要唔要啲票啊？ 咁咪青年新政嘅讲法咯，二十年之后先投咯，二十年之后你住够。 咁现实唔系咁啊嘛，你系咪执政党啊？你唔系啊嘛，白痴！ 泛民主派要反省下点样处理自己新移民嘅立场同埋你嘅工作嘅。 唔系，但系咁讲。 即系你就算唔够工联会斗都好，人哋一攞单程证，即刻摄张单张叫你搵工联会帮手。我哋唔叻呢样嘢都好，但系都要做下。 唔系，但系土白， 即係咁講，你講新移民嘅問題咧，其實呢個咧，我覺得對於泛民嚟講，尤其係温和泛民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兩難嘅問題。 雞肋嚟嘅， 點解咧？就是因為嗰人口增長嘅動力就喺新移民嗰度。 唔係，所以你 係咪要放棄佢哋？ 你 NGOs 嗰啲咪要做呢個角色同埋推動咯？即係你話你何喜華？即使我哋话佢凉粉都好，系契契地递嘅，但系佢讲嗰啲即系真真正正系左交嘅话嘅时候，我哋都要帮手撑下，因为佢讲普世价值嘅嘢嘛。 但系佢哋争取嘅时候，你又话佢左交，然之后卖港啊嘛。 但系呢啲全部系即系本土派搞出嚟噶嘛。屌，冇人正式回应佢哋，你真系大镬啊！而家咁样，即系你睇住新界西咧，真系救得李卓人，即系顾得头啊，唔顾得脚啊，大佬。希望可以攞到四席啦，李卓人如果入嘅话就，系咪啊？ 不过李卓人咧，佢有啲办事处、有啲服务中心喺新界西嘅， 仲有佢再培训， 系再培训，咁嗰啲都有啲票嘅，嗰啲都 朱海迪够噶啦，即系信我啦，佢够晒飞噶啦，哇！大佬，我睇佢嗰啲影片嗰啲 share， 哇！真系成个新界西即系王嚟噶， 咁真系拍得好，大佬。 咁啊，刘小丽都系， 咪系咯， 喂。过百万啊，大佬主流媒体都做唔到啊，黐线嘅真系。咁我见到岸伯咪话咯，哇，即系佢唔知有段片话三十几万，即系个 like 唔知定 share 乜鬼嘢，三十几万 view 啊，都逼住我要睇啊。 你记唔记得我好早喺你节目里面讲，我话佢搞嗰个众筹行动嘅时候咧，我真系想捐钱噶。 吓，你都感动？ 唔系咯，我好感动啊！佢见到佢啲嘢，今日后屘见到而家嘅形势，够票啦， 够啦， 够噶啦，即系你分花票。俾阿明又好，俾人哥都好啦。 佢呢啲分唔到嘅，因为佢自己预估唔到嘅，因为佢自己冇经验，一定 佢亦都唔会放弃。 吓，佢一定佢都会谷到尽，即系你作为一个冇经验嘅人咧，都系会谷到尽。 喂，大佬啊，你估你赢过好多届啊？ 咪就唔系咁冇办法、啊，即系你将心比己，即系你作为一个新人，你就系 我都唔制啦。 你系不容有失嘅，佢就算点样都系不容有失 嘅。妖嗱呢一区咧，同新界东一样嘅，嗰度系整个郑家富，呢度系整个冯检基。系咪啊？佢攞几个 percent， 佢赢鬼到。 真系呢个冯检基好心佢。喂，真系讲真，而家吓啲人争住向呢啲即系为大局为重嘅人致敬。而家就系话，我哋整一个 wanting list 出嚟，即系要向准备向咩人致敬咧？嗱，俾啲咩压力佢咧？ 其实民协咧，佢嗰个选举策略真系错晒今次。其实如果冯检基翻去九龙西，跟住谭国桥派 人，我哋又唔使咁烦恼啦。 咁就。 阿基就蚀咗一席啦，我哋嘅扫王就相对易好多啦，唔使我哋系咁勾不准啦，大佬，最后结果系咪？ 其实系，你唔使阿刘小丽咧，即系话好似坐过山车咁样样咧，哇，即系都唔知佢得唔得啊！其实讲真，不过咁讲， 你阿基喺度顶一席啊，咁我哋咪全力谷刘小丽咪得咯？你叶宝成嚟打佢都冇用啦。系咪？如果你话狄志远，即使未过得齐啲票，咁拉埋狄志远落嚟走嘛？而家屌你已经当佢入咗咁滞，系咪？你基完全，都唔知佢点决定嘅民协。 佢系咪郑家富第二嚟噶？ 唔系，我觉得呢班友大部分系点咧？贪只得个贫， 系太过贪心啊！ 喂，真系嚟咯！你估你而家系1991年啊？八九 年之后，所以你话你今 雨伞运动之后形势唔系你想象之中咁啦？ 唔系雨伞运动之后，成个泛民啊！即系起码有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分咗个本土派嘅呢票已经。 咁所以你见到今日咧嗰个大型民调显示出嚟咗四个亡党 list 咧，其实好多都有责任嘅。大佬，你民协你当然啦，你自己乱咁做，喂，你自己走去超区走去选选乜鸠啊你？当然你而家即系何启明你自己弃选都要俾翻个 credit 佢，系嘛？跟住第二。 唔系你制造好多 uncertainty 啊， 新同民 同埋一般咧中间选民咧，即系唔系我哋咁熟嗰啲人觉得，屌我哋都兴啦，一般选民啲搞咩噶你哋，好似分身家咁，你班友仔经历嗰个雨伞运动，个个都出涌晒出， 唔系所以 咁佢哋真系分身家嘅心态走去选啊嘛，大佬， 唔系所以有啲人斗气啊，就算郁文自己都走去唱啊，哇屌你老尾，你而家真系超区，个个都走去涌去选，我个个都吸晒俾你咁样样。我郁文咁讲㗎嘛吸晒六个印㗎嘛，你咪自己争饱去，有好多人真係瘦嘅，因为觉得你班友真係唔以大局为重㗎嘛，喂你228嘅时候叫人以大局为重含泪投俾阿杨岳桥，而家你又叫人哋点样叫人哋大局为重啊，你个个都自交私嘅。啱啱咪咁，所以其实讲真即係啲人咁样諗呢你都唔怪得㗎，其实係。 理解嘅。 即係如果我好彩係脱離咗呢個圈子啫，如果唔係咧，都係爭頭爭命。所以咪先反省一個問題就係、是，人到無求先係品質高嘛，係咪？ 膽自大， 我只係能夠唔係自大啊，大佬，我即係覺得唯一即係嘆氣嘅一樣嘢咋。你喂你爭到咁，如果我唔係一個好熟悉呢個問題嘅選民，都見到你搞咩㗎？我係一個泛民嘅支持者黨，係咪？系咪？我今日撞嗰、那個唔知幾樓啦嚇，我撞咗兩次嘅。聽日投咩嗰時候，佢真係挨曬頭，佢熟噶，佢知道投許智峯定何秀蘭嗰啲咁樣噶，佢就係想揾一個贏噶咋，大佬。 有冇聽花生台啊？ 我唔知道啊。佢話喂，如果我嗱假設啦，嗰個可以係何秀蘭，可以係羅冠聰嘛，亦都係可以許智峯嘛。我想博第三席。我又唔知投許智峯好啊，唔係對唔住，投呢一個羅冠聰好啊，定何秀蘭？如果我咁投咧，可能連許智峯都瓜 Q 埋咁樣。啊，我話你呢個諗法有啲道理喎，屌！咁跟住可唔可以即係因為已經落到樓梯啦，所以就傾咗幾句，佢企喺門口傾咁樣。喂，你今次你完全係咁嘅情況， 即係啲賭大細嘅意味啊！即係。是撞彩咯，簡直嚟講就係、 是。唔係最慘就係今次你唔係好 clear 咧，令到咧選民咧係識得點同你分。你唔係同以前咁啊，亂到個局咁樣。所以考大家智慧啦，係咪？我九龍東我相對容易，我一早表咗態就算數，係咪？你中意就跟我，唔中意就搏一搏。 局簡大佬可以點啫？ 咁啊，鳩達而家上近啊，大佬佢個鋪，你而家嚇到真係。系嘛？ 9%，喂，對你飛機師都唔多得好多嘅，12、13咁樣，你可以點啊？ 咁啊，唯有係拱落去咯。咪一早同大家講咗咧，唔信，哎呀，真係，喂，差唔多啦，時間係嘛？因為好多 call 啊，大佬， 係啊。咁但係我哋上個禮拜真係都好勁啊！我咧唯一一次咧，一集咧三節都過萬個 hit rate 喎，真係。嗰、那個喺 YouTube，、我哋嗰個 YouTube 嗰個 hit rate 咧，正式係多過我哋嗰個網頁啦，已經係。咁啊嚇，係咪有嘢睇啊？唉，咁啊嚇完啦，啊咁啊，即係禮拜。 今晚好似 hea 啲少少啊。 喂 hea 又唔會做四節啦，係嘛？ 即係唔係一個過程啊？咁 其實唔係 hea 唔 hea 嘅問題，而係話即係你睇到今時今日咁樣嘅局面，你除咗嘆氣，你仲可以點樣咧？即係但求嗰一班人。即係9月4號瀨咗嘢之後，就唔該真係坐定定傾掂條數佢，就唔好即係4年之後咧繼續咁樣，然後我哋繼續咁樣屌一鑊。嗯， 你覺得得唔得咧？ 我唔知得唔得，但係問題總之 自豬死地而後生得唔得咧？ 又咁講啊！喂，當年啊，曾國藩 conclude 太平天國，佢係咁樣講噶嘛？冇、你江南江北大營，當年清朝自己親自布陣，瀨咗嘢之後啊，喂，你點會痛定思痛啊？一模一樣。 咁啊，一代西洋換舊人都啱嘅。其實呢個都係民主黨做下落嚟嘅。當你能夠好好地有機會俾人睇到你嘅交班係好成功嘅話，咁人哋個咪加入你陣營咯。你嘅 policy 唔係好似同港英政府年代嘅即係所謂積極不干預嘅，點會俾有位多人入啊？你喺民主嘅道路上能夠係企前少少，多啲。多元化嘅抗爭嘅方式嘅話，唔好當到議會抗爭係禁忌嘅話，你點會俾黃毓民搶到你風頭啊？而家我就幫你做咗爛仔，我哋成班傻佬做啲 dirty job， 幫你打頭陣去走嚟衝，因為我唔選啫，我選我都未必即係可以咁樣拋個身出嚟同你喺度癲啊！何志剛，我哋大佬即係狗屎撞馬棍係撞到佢翻嚟嘅咋？屌大佬，我真係識咗佢一個月嘅咋，大佬係嘛？初時都驚。即係有咩事嘅時候，我哋全個台啲人都孭曬，點會又入我數？大佬係咪啊？喂，真係好彩，我哋真係發覺天主保佑。即係阿 CK 有時喺度講啊，上帝保佑咁樣係嘛？屌大佬！ 唔係你信唔信咧？其實今日已經好多報道咧，就話可能會最後關頭都會 DQ 一啲港獨分子。 唔信 你唔信？ 如果禮拜頭咧就做咧，就會有另外一個嘅選舉議題。禮拜五做唔到啦，禮拜六都做唔到，啲票都印曬咯。除非你个阴谋就系佢一早已经认定咯，一早认定晒已经系 DQ 咗陈泽涛啊 ，DQ 咗即系啲梁仲恒啊等等嘅人士咯，咁你即系话你认定啦，系咪？你特登喺呢个时候放出去啦，到今日唔会噶啦，放心。 佢点会 DQ 梁仲恒啊？呢、這个咁嘅骗徒一个心碎大炸弹，搞乱晒成个新东。嘿， 阿梁议员啊，而家就嚟做屌你真系，唔系梁国雄喎、啊。 梁仲恒咧，屌你 都仲可以叫佢片 梁仲恒，有机会真系佢就系最年轻嘅议员嚟噶， 几多岁啊？ 三十岁好似 啊，系屌真系。 因为罗冠聪同阿尤慧晶其实都唔系太稳阵噶嘛， 系系， 所以佢又最稳阵，佢又最后生嗰个， 系系，所以咧，唔再 recommend 名单啦，唔系都费事得罪人啊呢、這个世界。 我早咁讲噶啦，所以啲网友 唔系同军啊，同军唔系好政治正确嘅人嚟噶嘛，我啲 I do what I believe 嘅，我咁嘅分析，我就会咁讲，系嘛？你中意听又唔中意又唔好听。我由细到大都系咁啊！如果唔系我喺民主党，点会捞唔掂啊？屌，系嘛？你跟大佬行，我晨早做民主党主席啊嘛！而家李永达讲啊嘛，晨早做立法会议员啦，何俊仁又咁讲啊嘛。喂，我分析咗俾你听，咁你信咪信咯。同埋呢个世界社会科学嘅嘢，你咁行，你咁嘅分析，咁咪可能有咁嘅结果噶嘛？系咪？咁可能你我嘅系悲观主义者，咁咪悲观主义者咯，屌，系咪？总之一句到尾，反省下啦，大家如果有咩事嘅时候，不过我哋仍然有信心，因为今次我哋嘅策略系啱嘅。最后咩关头，自己放弃，好嘅榜样，系嘛？唔得嘅就算啦，屌，横掂都系一个 percent 两个 percent， 费事丢人现眼，系咪？啊，好啦，好多 call 唔应该今日屌几廿个 call 揾我屌， 证明你仲有江湖地位啊！ 佢关我咩事啊，大佬屌大佬， 听住 唔系啊？某人揾我问。边个系咪鬼？唔知系咪听紧个节目咧？屌条友仔真系屌， 系嘛？ 系啊，可能头先我讲紧嗰啲嘢，屌， 唉，又讲咩咩井白嗰啲咩？唉，唔讲啦， 好，系咁、啊，拜拜。洗凉啊！ 立法会选举香港岛候选名单包括郑锦满、许智峰、叶刘淑仪、郭伟强、张国军。罗冠聪、司马文、王维基、陈淑庄、沈志超、黄子谦、刘家雄、何秀兰、詹培忠、徐子健、赖以文。立法会选举九龙东候选名单包括柯创胜、胡志伟、陈泽涛、胡慧山、谭香文、黄国健、谭文豪、谢伟俊、吕永基、谭德志、黄杨达、高达斌。立法会选举九龙西候选名单包括谭国桥、梁美芬、狄志远、尤慧晶、黄碧云、刘小丽、蒋丽云、李永汉、朱少雄、毛孟静、黄毓民、何志光、关新伟、林依丽、吴文远。立法会选举新界东候选名单包括林卓廷、容海恩、梁天琦、方国山、李子敬、郭佩凡、张超雄、范国威、陈克勤、侯志强、邓家彪、杨岳桥、梁国雄、陈志全、麦家俊、李思嫣、廖添胜、陈云根、陈玉娥、黄心宇、郑家富、李盖侠、陈国强、梁仲恒。立法会选举新界西候选名单包括陈恒斌、何君尧、黄俊杰、陈浩天、冯检基、周永勤、田北辰、梁志祥、黄润达、朱海迪、郭家琪、麦美娟、尹兆坚、黄浩铭、李卓仁、汤永芝、张慧晶、高志辉、郑松泰、钟出洋子、吕志恒、邝冠允。立法会选举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候选名单包括陈婉心、李慧琼、周浩鼎、梁耀忠、陶谨申、邝俊宇、何启明、王国兴、关永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